喂，哎呦，不要想这么多啊！刚只是金城武打来，陆姐的朋友啊，你记不记得？哎呦，好啦好啦，没有什么的。哎，我有插播，我待会打给你好不好？OK，好，拜拜拜。